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六集载誉。高阳是恒川一中数学组组长，去年带过高一年级数学竞赛班。 校长。 高阳推门进去，胖胖的脸上迟疑着问他， 您需要我批什么卷子？ 徐校长拉开第一个抽屉，从里面拿出一本书，是追风筝的人。书册有暗红的印记，像是干涸的血。徐校长伸手扶了扶封面，微微低着头，手指停留在书封上，从书里面抽出一张卷子，指尖似乎还透着不明显的苍凉。 嗯，你看看。 徐校长把卷子递给高阳，卷子折叠得很整齐，有些旧，打开后卷面有压不平的细微褶皱，似乎被人揉成一团过。高阳看着这卷子，很明显的一愣，这是去年的国际奥赛卷，高阳去年的奥数班做过不少题，这一套卷子他对着答案做了三遍才弄清楚。第一眼看到的是字，姿态横生，正义交错，粗细变化明显的线条似已灰墨，自成一调的字比例沉敛，从内到外的任情自信。即便是隔着一张卷子，高阳都几乎能够看到写卷子的人是怎样拿着笔，凉薄又带着野的不行的狂，遥遥地朝他笑了笑。奥数题是去年的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题，并不在网上流通。高阳去年研究过这套卷子，看起来很快，有很大一部分的解题思路跟他看过的答案不一样，可大方向是对的。卷子上的题不多，但高阳硬是看了好长时间。 我不太懂奥赛题，所以让你看看那孩子做得如何。 许校长给高阳倒了一杯茶递过去，高阳接过杯子没有立马喝，只是拿着这张卷子又真是的看了许久。 许校长，是谁做的？我们学校的学生吗？ 徐校长没有回答，他拿着茶杯轻声问着，像是叹息。 做得好吗？ 哎呀，何止是好啊。 高阳说着，语气遗憾的又带着几分探究。 若是早两年让我见到这个学生，奥赛的金牌肯定能捧回来。 徐校长笑了笑，没有再回答。高阳忍不住又问， 是我们学校的吗？ 学校数学最出色的要数他们班的徐瑶光，还有就是早些年毕业的林景轩，但都比不上这做卷子的人。这要是他们学校的，又要创新高了，可是想想也不大可能，他不会没有听过呀。校医室很简单的纯灰色门框，门半开着，不远处一群上体育课的女生互相嬉闹着看着校医室，似乎这里有什么宝贝。陆兆颖摸了摸左耳上 bling bling 的耳钉，微笑着打发了今天早上第23个女生后，朝侧躺在沙发上的程俊笑着说道， 你行情一如既往。 闭嘴，别吵吵。 程俊拉了拉身上的毯子，陆兆颖给自己的嘴巴上了链条，眼一抬说， 操，这妞好看。 陆兆颖理了理自己的白大褂，拿好黑色中性笔，拖着声音打招呼，又骚又浪的开口道， 妹妹哪里不舒服啊？ 青山的目光越过他，看橱窗里的药。有安眠药吗？声音不冷不淡，不冷不淡。 安眠药？ 上午打着看病，实则看程俊的女生太多了，这是第一个言辞恳切的来买药的。陆兆颖还挺稀罕的。 安眠药是处方药，哥哥不能给。 要几片？ 突如其来略显低沉的声音在这个时候打断了他。陆兆颖愕然转头，程俊修长干净的手指停在放安眠药的盒子上，抬头看向秦冉。十片。秦冉看着那盒药，程俊点点头，数出十片药，用白纸包好递给秦冉。秦冉接过来，没想到这么顺利，他捏着药顿了顿，又看向程俊，谢谢。他慢条斯理地将药放好，那张脸生得极美，没有什么表情，精致的眉眼却敛着藏不住的乖戾，眼白染了一点细微的血丝，分明是没有那么纯粹的白了，朦朦胧胧的，看上去却平添几分野性的很。他穿着纯白色的 T 恤，靠近衣领的地方锁骨若隐若现，白的晃眼，能够看到淡青色的血管。陈俊侧着身看他，忽然笑了笑，他说， 不客气啊，处方药需要签名。 说着他推过去一张病历，秦冉左手拿着笔签了名。陈俊低头看了看上面的名字，秦冉。等人走了，陆兆颖反应过来， 你认识他？ 陈俊半眯着眼笑得好看， 姚戏 啊。 陈俊不再说话， 有情况。 陆兆颖摸着下巴笑得猥琐。陈俊瞅着病历上明显不怎么好看的字，轻描淡写地开口道， 我是校医室的医生职责。 现在想起来你才是这里的医生了。 浅灰色的大门外又一群女生推嚷着进来，陆兆颖看向程俊，程俊折身回去，然后是三个漫不经心的字， 别吵我。 陆兆颖摇了摇头，他朝秦冉离开的方向看了看，对方除了那张脸好看的要命，看不出什么特别的呀，字还丑得可爱。 俊爷不至于放着满京城追他的名媛不要，看上那妞了吧？ 高三九班，鱼龙混杂，最后一排，寸头少年靠在桌子上低声开口， 徐少，打听到了，秦校花早上不开心是因为她那个姐姐，你说林叔怎么想的，把她安排到一中，秦校花得有多尴尬。 摸了摸下巴，他又说道， 哼，哦，听消息是打架休学了一年，你说他是有多糟糕。 一中也有过女校霸，大多形象很猛，跟正常审美的美女比差别大过天。寸头少年闷头笑道， 好像是刚来云城，别是看秦校花在一中他才死活要进。 徐瑶光拿出笔记本啪的一声扔到桌子上，淡淡开口， 画虎不成反类犬。 铃声还未响，高阳拿着教案提前进了班级来，喜气洋洋地说道， 今天咱们九班加入了一个新成员，大家欢迎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